好，欢迎大家回到我们军事导航节目军武戏言，我是大家主持人 Larry， 我是 Alex。 好，那我们又为大家送上一周最新的军事消息啦。好啦，那就今次消息真是来自四方八面啦。那第一单一定要讲都会爆啦，这个就刚刚11月14号那北韩呢那边真的不知道是不是倒台先兆 Alex。咁真係有北韓士兵又嚟投誠喎，今次咁正在咩呢，就係北韓通常啲士兵要投誠呢，我諗首選係去中國先嘅， 因為近吖嘛， 一來近啦，同埋二來容易啲嘅，我估咁、 啊、 你如果要去南韓梗係難啲㗎啦，咁、 啊、 去南韓仲有第二條路喎，就係、是、走水路喎，佢哋呢會走水路會多啲囉、 哦、即係海路啊， 係呀，走海路。咁第三個呢先至會諗住用陸路，因為陸路最難㗎嘛，即係兩個邊界係咪、啊、 因為邊界有曬布防㗎嘛， 係啦，咁最難啦。但偏偏呢個呢就真係捨易取難喎，咁呢個士兵，咁呢佢呢當日啦，咁呢佢呢就原本嘅計劃呢就係想揸架車，揸架Jeep仔咁咧就冲过去嘅，咁点知个车仔咧中间咧就棘咗落个坑度，就喐唔到，咁点算咧？就行咯，跟住步行，跟住跑过去啦，跟住咧就俾啲同僚系咁开枪射。 哇！ 咁咧就终于咧去到嗰、那个一个叫做即系双方中间个地带咧，即系就大家都冇军事嘅地方，咁嗰度咧就冧咗，咁咧北韩仔咧又唔敢冲入去，咁南韩仔见到呢个情况之下咧。咁啊，當然都唔敢明佢搶嘅，就咧，於是就趴喺度慢慢爬過去， 哇， 拖佢過嚟咁樣咯，都估到佢係想過嚟噶啦，咁樣。咁呢咧見到佢身咧，聽講就中咗五至六槍咯， 哇！ 咁但係咧就有成唔知點解有七八個器官受傷咯，據說就唔知啲槍法點解可以五六粒子彈就射穿七八個啦，七八個器官啊，咁啊聽講咧做完手術之後咧就冇事啦。咁、 哦、 但係就冇大碍啫，但你唔知会日后有咩重创后遗㗎嘛。咁、 啊、 变咗呢就依家呢个士兵总之都係留院观察囉。咁就但係佢就叫成功脱北喎。咁佢将来就会一个脱北者。咁大家唔知 又可以食又可以出书啦。 又出书啦，嗱可以出书啦。或者可能第时大家喺嗰啲咩 TED.com 啊嗰啲你又见到佢演讲嗰啲囉。咁、 哦 啊、所以就即係呢个都得意，但係啲人就讲囉，咁系咪真係金正恩政权系咪真係依家系一推就冧呢，即係其实啲人已经系好想走，哇即係难走到咁都要走啊。 係囉。 系嘛？系咪真系好刺激啊？ 仲惨嗰阵时，东柏林、啊啊， 我觉得呢单嘢可以拍戏啊！即系嚟紧可能我哋咧会有睇到套电影咧，就系讲呢啲脱北者。 哦，韩国老实唔会放过，一定出 拍翻单啊！一定要系啊，佢哋咁正。好啦，咁咧下一张咧，同大家讲咧呢、這个嘅。特朗普啊，咁特朗普咧之前咧未周游列国噶嘛， 系 咪咁啊？同中国做咗好多单生意啦，系嘛，二千几亿美金系嘛，相当开心啦。咁啊都唔记得咗借入中国噶嘛。咁咧就嗰单嘢咧，大家咧都应该成日见到有个人嘅跟住特朗普攞住两袋嘢噶嘛。 系 咁呢两袋嘢，大家都好想知咩嚟嘅咧？咁系咪佢嗰啲 gel 啊，系嘛，成 gel 头啊？定系入面啲乜嘢咧？咁讲啲 playboy 啲唔系啦吓。咁你见到呢两个咧，我哋咧有个名嘅叫 football 啊。即系呢个叫足球啊，咁咩嚟嘅咧？咁咧就原来呢两个咧就系咧好关乎咧美国总统咧射核弹咧，射核弹嘅时候咧，佢哋系需要有啲程序噶嘛。咁、 哦、 当然有啲人谂，咦？咁入面呢两嚿嘢其实系咪就系啲开关咧揿掣就会射咧？ 应该系电脑嗰啲啦，都系啲。 但系佢又唔系 终端机嘅， 佢其实类似啦，佢系咁嘅。佢咧嗰个咧手提箱入面咧，其实佢唔系真系啲揿掣揿完就会射，其实佢系只系启动嘅程序。 哦， 系啦，佢启动程序咁咧，就总统咧，佢咧喺入面咧，佢会有咧两本说明书， 系 好搞笑嘅，即系本说明书，佢会教你点样攞密码啦，系啦，咁又会教你点样用本书咯， 哇， 好得意，即系咧，首先咧，佢咧入面咧有本书教你点样用， 系 本书，然之后咧就再有个密码卡，咁咧总统咧就喺入面咧写嘢嘅， 系， 咁嗰啲卡咧就叫做 biscuit 喎。叫饼干嘅，即系佢哋全部有晒代号嗰啲干嘅，咁咧就上面咧有曲嘅，有密码嘅，咁咧嗰啲曲咧就一定要咧，总统一张，咁然之后咧就国防部嗰边有一张，咁然之后咧一定要两边咧两个密码齐，然之后咧就会 send 去咧嗰、那个，例如话我哋用陆基啦，咁 send 过去咧，总之就嗰个中心入面个基地导弹基地入面个指挥官啦，咁咧然之后佢 check 好晒之后咧，先会启动个锁匙。然之后就发射咯，咁就成件事其实咧就睇落去咧都会有啲繁复，同埋咧就唔会错，即系全部都 double check 嘅。咁但系你话真系要几快射咧，咁啊基本上就特朗普嗰边可能系讲紧十零分钟啦，即系最耐十分钟啦，咁可能快起上嚟几分钟啦，咁就然之后咧去到地面又可能系几分钟啦，咁啊十零分钟就可以射核弹噶啦，咁仲可以射好多支噶。咁就真係可以保证係我哋上次讲过，就係双方同时摧毁。 有冇俾阿习近平睇下呢嚿咩㗎？ 习近平都有噶， 系咩？ 系啊，习近平咧，哎呀，你讲起真系，之前习近平咧未有去过朱日和阅兵嘅， 系 啲人话咧见到咧喺佢附近成日都有袋嘢，嗱，好得意噶吓，唔系两袋噶， 系 一袋噶咋， 系咩有两袋？ 可能真系禁制嘅嗰个真系，可能真系禁制嗰个，咁嗰个咧，佢系一个嘅啫，冇两个包嘅， okay. 即系因为佢哋个系统唔同，美国咧系最紧要 double check， 哦， 大陆就咪可能要快。 哦， 咁所以咧，佢哋嗰可能真系海关嚟，冇人知嘅。其实大陆啲嘢你知冇人知啦，Alex 系咪先？即系冇人知噶嘛，其实大家估啫嘛，即系应该系似特朗普啲足球啦。 系 啊，你估如果大陆改名，应该改咩好咧？叫熊猫好唔好咧？ 篮球啦，叫做 篮球， 叫美式篮球咯。 但系习近平中意足球，可能都可以叫 football。 哦， 咁中意足球系嘛？去曼城。好啦，下一章啊，下一章咧就讲到咧美国咧众议院啊，其实咧讲到尾咧。呢、这个嘅美国咧，其实都一个军事立国嘅国家啦， 即系钱掟钱噶啦。 系啦，咁于是咧，我哋咪成日讲咧，佢哋幕后有老细噶嘛。 系， 其实幕后嘅老细咧，好多时就系嗰啲国会议员啊嘛。 系， 咁咧嗰啲国会议员咧，依家就批咯，咁咧就终于批嗱。特朗普之前咧就 proposal 咧好多钱噶啦。 系， 咁咧就当然众议院咧就 cut 咗啲 budget 嘅。 系， 啦，咁诶唔系，睇先 cut 咗定咩？唔系，好似追加喎，后屘追加咗啲 budget 咧俾佢 加咗，唔系 加咗添啊，最后加咗啲 budget 咧俾佢咧可以买多嘢。咁而家咧。听讲咧批咗之后咧，佢可以嚟嘅买到90架， 哇 F35 即系100年，哇咁你谂又多 咁美国几多架 F35 咧？将会 嗱，其实佢依家谂住咧做到2050几年嗰阵时咧，应该系有2000几架 噶，即系 replace 晒所有 F15、F16 噶咯。 我谂佢呢架应该 replace F16 嘅 ，F16 先， 即系因为咧佢用 F22 嚟 replace F15 啊嘛。 F 呢个未攞嚟 replace F16， 但系 F22 停产啊嘛。 F22 系停产啦，系停产啦，咁佢咪就系 F22 得咁多咯。 O K， 系啊，咁佢咪用大量嘅 F35 嚟弥补嗰个差距啊。 O K， 同埋对佢哋嚟讲，依家空战系唔使九斗噶嘛，空战系我好远睇到你就射死你。 都系打 missile 雷达嘅啫。 系啦，同埋我哋之前讲 F35 嗰集咪讲咧 ，F35 最大作用就唔系攞嚟真系打噶嘛，其实系指挥噶嘛。即系成件事系一个对讲机，指挥晒所有，例如话我哋讲航母舰嗰啲机啦，或者指挥咧咩咧，就系、是、指挥嗰啲附近啲神盾舰啊，射啲防空导弹啊，佢可以差唔多指挥晒所有嘢。 咁2000几架咪将军多个兵咯？ 但系嗰2000几架有好多系去咗盟国噶嘛？ 哦， 即系美国自己可能大概有500-600架啦，起码都， okay. 即系好多喺盟国嚟，日本100几架咯， 跟、 okay. 住英国又差唔多100架咁咯，咁、 okay. 挪威又50几架咁咯。咁所以就佢依家咧就自己先买咗90架先咯。咁所以咧，其实我觉得咧，如果真系 F35 买依家咁多人订嘅话咧，其实个单价系咪可以平翻啲咧？嗱，依家佢应该个市价咧系讲紧1亿2000万至1亿5000万左右。 依个团购嘅啫， 你依家要团购就话可以8000万啊嘛，之前跟住 侵 侵话8000万多得滞啦，再低啲啦，跟住佢哋话得啊嘛，但系卖俾美国就得啫，卖俾出面梗系唔减啦。 系咯， 话出面先系真正赚。 内部认购嘛，美国系 系啊，应该会咁做嘅，我相信系啦。咁下一单又好振奋嘅，下一单咧就大家系咪嗱，真系老实。如果你系80后咧，你细个一定有听过呢样嘢叫穿梭机嘅， 哦， 系咪？或者甚至乎你细个睇430穿梭机咧，系咪 ？Alex， 我知你 沒我冇睇， 你冇嘅我知。嗱，我睇过几集啫吓，咁咧好快就转咗下一个啦，已经 你又暴露年纪啦。 我睇咗几集啦吓，跟住咧就嗰阵时穿梭机咧系成个80后咧嘅集体回忆啦，我觉得。咁咧呢个穿梭机，大家知道后来冇咗啦，美国系咪终结咗啦嘛？30年嗰个计划，咁咧依家咧就有个迷你穿梭机又出翻嚟话， 系 咁呢个迷你穿梭机咧个名正叫做 Dream Chaser， 叫做追梦者。咁呢个追梦者咧，依家咧就曾经咧起飞过，然之后咧就喺爱德华空军基地。就降落咗，咁即系证明成功咧，就可以回收翻部机。咁呢部机咧好过瘾个 Alex， 你呢部机咧，你唔好以为佢咧系自己飞自己落， 系 佢唔系噶，佢系玩咩咧？玩滑翔噶，你幻幻想都系点？佢系咁嘅，首先将部机吊上去3000几尺， 吊上去， 吊上去， 点解吊？ 用直升机吊上去， 哇， 好劲啊嘛！跟住，然之后就放佢落嚟，然之后自己滑翔翻去爱德华空军基地。嗱，你唔好以为佢好重，其实佢得9米几嘅啫，好短嘅啫， 好短。 即系佢系比咧我哋以前嗰啲穿梭机咧嘅 size 咧系细，佢得1/4嘅啫， 系 大概啦，大概啦，1/4，细好多噶。 但系即系佢， 所以你唔好谂住佢可以放卫星， 即系本身冇动力嘅， 佢冇动力，暂时我见就咁啊，全部滑翔。同埋你冇发觉个机翼好得意噶， 系 个机翼你见佢咧系呢种咧系属于系即系系玩滑翔，即系个浮啊浮住嚟飞啦。 哦， 咁所以咧。 這个好得意，同埋你见咧，佢呢个图咧，俾大家睇到就系佢原本嘅构想咧，根本就唔系用自己动力嘅，根本就全部都系火箭推佢上去，然之后降落落翻嚟地球时候就滑翔咁就翻嚟啦。 咁但系想做啲咩呢部嘢？ 呢部嘢我哋暂时未知啊，但系我哋照睇咧就系可以俾人咧载人嘅一个穿梭机穿越太空咯。咁、哦、就入面有冇军事用途咧？我哋未知，但系有机会咧，依家睇落去咧，暂时咧就似系一个验证机。应该嚟紧会再做大啲、哦， 可能试验技术咯，试下先啦。 系啦，试验一啲技术，同埋呢个一个悭钱技术嚟噶嘛，即系呢啲咧，你见嗰啲火箭可以回收噶。 哦，系啊，而家自己可以 keep 喺度。 咁如果你可以回收，会悭好多噶，系嘛？你唔使揼咁多嘢，同埋快咯，嚟紧可以 keep 住。好啦，咁下一单咧都仲系继续空军消息吓。咁呢个咧就讲日本 C 二，咁咧呢个日本 C 二呢个运输机咧就寻求出口。咁呢个 C 二运输机其实日本都整咗好一轮日子噶啦， 自己做噶。 自己做噶，咁啊佢当然佢用啲引擎嗰啲又系嗰句啦，美国噶嘛 ，G 啦，系啦，咁呢部嘢咧，个载重量唔错噶 ，Alex 哥， 如果两引擎嚟讲，都算好大部噶啦， 好大力啊呢部嘢，嗱呢部嘢咧，呢、這个 C 二咧，原来咧佢个情况咧系大概啊可以载到三十几吨嘢，我冇记错就三十七吨，系啦，咁三十七吨，嗱三十七吨啲咩意思咧？ 三十七吨都装到部勉强装部坦克嘅， 勉强咯，系啦，如果你可以装部系咪中型嗰啲啊？即系三十零吨嗰啲， 三十零吨系啦， 系啦系啦， 如果轻型摆咗两部添， 系啦系啦，大概，但系个尺寸要再睇下咯，系啦，咁但系日本嗰啲得，即系日本嗰啲得啦， 日本买日本系有轻，日本好似冇轻型坦克噶，有冇晒？冇晒啦。 即系日本嗰啲坦克应该系载到嘅，但系你当然美国嗰啲盟军你唔得啦。 我唔好肯定啊。 M A 二唔得啊， 唔得。M A 六十吨， 佢载唔到。因为如果 M A 一就三廿零啊嘛， 唔知 系嘛， 差唔多五六十噶啦。 五六十啊 ，M 一 A 二载重啲， 系啊， 系啊，咁所以呢部就载唔到嗰啲坦克嘅， 载唔到。 系啦，但系载佢哋嗰啲散兵啊， 散兵我 或者嗰啲物资就得啦，或者你讲嗰啲装甲车就得啦， 装甲车或者嗰啲嗰啲卡咯，即系嗰啲咩 truck 啊。 truck 噶嘛 ，truck 都得，嗰啲都可以。 啲货车 系啦，咁呢个咧，原来你知唔知佢哋个竞争者系咩咧？呢个 C 二咧，佢哋依家心谂咧，就首先咧就要砌低呢个 C 一三零。咁但系当然大家知 C 一三零好鬼耐噶啦嘛， 旧啦个名， 有几多年啊？有冇都五十年都有啦？ 有啦，几廿年噶啦， 有五六十年啊，讲紧。咁 C 一三零咧，去到 J 啦嘛， 系啊， 啊唔系，好似去到再远啲，好似 K 啦，系嘛 ？K 啦，好似唔系 J 啦。咁所以咧就 C 一三零咧真系够啦。咁所以好多国家其实咧有呢个压力咧系要换嘅。咁所以咧 C 二就想食住呢个位换。咁而 C 二咧嗰个运输力其实就一定比 C 一三零大啦。咁 C 一三零就大概十零吨啫嘛。咁佢就啱啱佢 double 到啦，大概 double。咁所以咧就佢系想食住咧好多国家买唔起 C 五。一 C 五咪贵啦， 贵啊 ！C 十七唔系，同埋 C 五都唔出啦 ，C 十七都唔出啦。咁 C 十七全球霸王都系大机嚟嘅，咁但系就唔系个个国家用得起啊嘛。 C 十七、C 五、 C 十七都重型噶，大嘢嚟噶。咁所以就相对嚟讲咧，就佢啊谂住一个中型嘅运输机嘅市场咯。咁佢就想用呢样嘢。咁、 哦、 所以咧呢、這个咧其实相对咧，我觉得大陆都有压力嘅，因为运二零同佢呢个理论上叫同 grade 啊。运二零应该系比佢个货载量再细啲嘅，咁所系应该细啲噶，咁所以咧就相对嚟讲咧，日本呢架嘢依家寻求出口咧，如果俾佢出到口咧，真系佢个单价成本就可以压到好低啦。 哦， 系啦，咁呢架嘢我谂都要一亿噶啦，依家个样都似，因为贵噶呢部嘢都，你见系靓嘢啦。咁睇情况啦，如果你日本依家出口嗱，因为佢个防卫省嘅升咗级啦。嚟緊又可以解除束縛啦，又可以俾佢軍事武器出口嘅話，哇！咁佢真係有機會成為軍武大國嘅喎，真係。睇下佢啲嘢做得比較靚啊嘛。但係依家最驚就係啲降水咯。 佢雷達出曬名啊。 係啊，但係最驚降水嘛，神降啊之前。 神降啊，希望單大佬有 OEM 闖海咯。 希望單嘢冇事啦。好，下一單啊，下一單咧講瑞士喎。嗱，瑞士咧就一個中立國嚟噶嘛，一個永久中立國係嘛，但係唔好睇小佢，佢啲軍力都翻唔上下噶嘛。 咁當然嗰陣時納粹德國都唔敢搞佢 嘅，係嘛？係 啊， 佢中立國得嚟，佢軍力有翻， 軍力強，全民皆兵啊！ 係啊，同埋佢嗰啲陸軍都勁噶嘛， 軍 OK 嘅， 唔太差噶，係啊， 山地師嗰啲 OK， 係啊 OK 嘅，同埋瑞士以前古代有個瑞士步兵團係嘛？ 哦，傭兵 係咪好勁啊？ 傭兵團， 僱傭兵同埋羅馬教宗都係用佢噶嘛？ 係啊，僱傭兵嘅話， 用呢個瑞士步兵 嘅，因為佢中立國啊嘛， 係啦。咁所以咧就 好多皇室都用瑞士卫队嘅， 因为唔需要担心忠诚问题。 系啊， 系啦。咁咧就瑞士啦。咁依家嚟紧咧，佢哋要换机。 系。 咁咧，佢哋咧原本好犀利嘅，原本咧佢哋系讲紧咧用紧好多亿啦，即系讲紧系180至250亿度啦，就谂住换嘅。瑞士法郎。 哇！ 跟住我 check 过咧，瑞士法郎同美金差唔多一对一嘅。 系咩？ 咁即系意思咧，一百八十亿瑞士法郎即系180亿嘅瑞士美金，即系美金啦，即系当美金啦，即系差唔多啦。咁咧，原来佢近排我唔知系咪莫财冇钱咧 ，cut 咗。咁依家咧，听讲咧就剩翻80亿咯。 哦， 仲要买埋防空武器喎。 哇！ 咁成单嘢即刻咧就 cut 咗水啦。咁但系你都唔好睇少啦 ，Alex 嗱老神嗱，我当啦，佢依家剩翻30亿买战机啦。哇！全世界都 hold 住啦。 系。 咁而家有好多 hold 住啦。嗱，我都估到啦。Lockheed Martin 啦 ，Lockheed Martin 十抠嘅啦 ，F-35 啦，系咪？ 系啊。 跟住就波音啦，咁波音就应该波音我谂可能佢 F-18 可能同佢玩升级咯。 系 咯、啊。系啊，咩沉默大黄蜂嗰啲咧，有机会噶都。 佢唔系大黄蜂嚟噶嘛？ 佢呢个系大黄蜂嚟噶 ，F-18 嚟噶。 F-18E 啊。系啊，可能即系同佢玩转沉默大黄蜂，咪有机会咯。 OK。 系啦，咁有钱咯。 Upgrade。 系啦，咁另外咧就嗰、那个 Northrop 咧嗰间嘢会唔会出咧？洛普会唔会出咧？唔知， 好冇晒新机， 唔知佢有啲咩机会会可能落单。英斯会出，英斯又落标啦，系啦。跟住咧，嗰间叫咩咧？空中巴士啊 ，Airbus 系啊。跟住你问乜 Airbus 有机咁样 ？Airbus 咪 Eurofighter 系嘛？ 唔系 Eurofighter 好似有关系咯。 Airbus 佢可能系股东之一， 股东之一 系嘛？咁总之好多间公司 ，Eurofighter 都系其中一个啦。咁就即系好多人会去想针咯。咁佢其实除咗 F-18 要换之外咧，佢仲有架 F-5 都要换噶。 哦 ，F-5 即系好旧啦，大家知啦，嗰只 Tiger 啦 ，Tiger 就要换啦。咁所以就睇下咯，嚟紧瑞士会边个咧？大家你觉得边个盘口大啲啊？你觉得会唔会只 F-35 啊 ，Alex？ 如果佢高档一定 F-35 噶啦，肯俾钱就。如果佢平又英斯咯，我觉得。因为Eurofighter 又起唔上唔落咁而家。 但我又觉得佢如果用得 F-18 咧，英斯可能觉得轻强得滞。佢用开大黄蜂，超级大黄蜂咯，好劲下，机载都三吨，可能觉得佢渣，我估啫。 睇下佢使唔使好大。咁如果平又不如 upgrade 算啦。 我谂可能其实真 upgrade 有机会。 upgrade 算 ，upgrade 有机会啊，因为抵用啊嘛。 upgrade 嘅啫嘛， 抵用延寿咯，同埋帮佢 系啦。 不过咧，可能佢个思维谂住嚟搞新一代嘢 啊。新一代就 F-35 啦，你唔会谂翻同代 Eurofighter 啦，其实 系啊，所以就睇下佢呢个情况会点。咁咧下一章咧就同大家讲到咧啲，啱啱咪讲咗 Airbus 啊， 系 Airbus 咧，佢咧嚟紧咧会出五代战机啊。咁大家依家睇个样系咪都几科幻下嘅？ 啊，三角翼喎、 啊，但系佢好得意嘅，你冇留意咧 ，Alex， 佢三角翼得嚟，你觉得佢系肥啲噶？佢中间咧嗰个翼咧系有啲唔同的。 咁佢系要肥啲先摆到导弹入边噶嘛？ 佢一来啦，同埋我相信咧，佢嗰个设计咧，即系佢系可能结合咗三角翼啦，同埋咧即系正常嗰种翼咧，咁啊即系佢想系平衡嗰个速度同埋嗰个驾驶性啦。咁咧就空巴咧就话呢架机啦吓嚟紧啦，就佢会投标嘅。即系呢部嘢，咁就希望咧呢部嘢咧嚟紧就会投标到欧洲唔同国家嘅五代机嘅 plan 咯。但系 Alex， 你又咁谂，而家其实谂下，好多国家都有五代机噶啦嘛。 系啊， 如果你咁计，仲有几多国家有货咧？嗱，挪威就瑞典唔买你噶啦，挪威就已经入咗啦。咁仲有啲咩国家可以入货咧？奥地利已经话我提前唔要 Eurofighter 啦嘛。 系啊。 哇，咁其实你 德国啦话唔要啦。 嗱，法国嗱，除非咁，除非德国同法国一定入。德国佬同法国佬，嗱一睇德国佬同法国佬啦，系咪佢哋会用呢部嘢嚟取代佢哋依家嗰啲台风，同埋嚟紧嗰个我哋叫做阵风战机？我哋头先咪后系咪讲咗啊？阵风同埋呢个嘅， 呢个都系马山 台风嘛，系嘛？即系好马山兄弟，可能有机会吓，2040年就取代佢，就用一架新嘅战机咯。咁、 哦、 你觉得会唔会一个欧洲复兴嘅机会呢？咁就都有咁嘅机会嘅，咁就呢个系其中一个情况。 睇下钱点样啦。 系啦，最后讲埋呢单啦。嗱，咁咧就哈碌嘢喎，呢个荷兰咧有架阿帕奇直升机喎。咁咧佢咧夜晚嗰时航行咧就做紧一个低空训练。 系 就低空有几低空咧？哇，佢都好紧要啊！呢个讲紧系低到咧系讲紧系原本咧就好似话300尺， 系 300尺，后来仲低过300尺。 哇！ 咁其实真系好低啊，以直升机嚟讲， 系 咁同埋你系嗰度系民，即系比较近民居 啊。哇！ 咁你知唔知最后撞到个塔？ 系 咯，即系嗰啲电嗰啲塔咧，咁撞到之后咧，但系佢劲飞到嗰种， 唔掂咧， 仲可以咧降落到附近嘅机场啊。 哦，即系佢话可能撞挛咗条船长。 但系劲、哦，你如果你大陆啲机咁撞就应该冧咗啦， 系咪？系冇咁讲，阿帕奇都跌过多次嘅。 啊，都系，咁但系即算劲嘅，跟住挨俾佢挨到翻去咯。 系， 咁呢单嘢俾人插得好劲、哦，即系话哇，咁搞错啊！你啲咩战机，你点可以首先第一，你做 低空战术，你可唔可以去第二度做啊？唔好去啲民居附近做。 系啊， 同埋咧呢一单咁样阻撞，听讲冇咗100万欧罗， 即系整一整要。 唔系啊，唔系架机嘅，系搞到附近啲人冇咗100万。 哦， 即可能冇电啊，成啊，咁可能啲人又冇电之后就损失咗啲嘢咁样咯，咁、 okay. 啊损失咗100万欧罗。 哇！ 系咪好恐怖啊？咁所以就嗱，呢架机当然都要整啦，咁佢都要整翻咁上下啦。咁所以就搞笑咯，呢啲荷兰有嘅嘢啦。好，第一节嚟到呢度先。 Okay, 好。